据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南朝鲜傀儡保守当局和新国家党18号达成协议，直到21世纪20年代初为止，完善旨在进行先发制人打击我国的伪军三轴打击体系。所谓三轴打击体系，就是打着使我国核武器和导弹武力无能为力的幌子，打击我国重要对象，实行斩首作战，来实现制度统一的极其冒险而挑衅性的比拼战争体系。